好啦，翻嚟呢个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啊，我哋咧其实头先讲开个话题咧，其实都未完啦。 系， 咁 真爱。 系啦，嗱，因为咧，我哋初初真系以为系一个叫做咧狐狸精嘅励志故事，系咪一个狐狸精跟 修成正果， 跟一个男人三十年修成正果，踢走个大婆。第二。做埋呢个大律师，资深大律师，仲要出任香港第二把交椅个律政司司长，哇！你话几励志啊？讲出去，哇！为呢个天下嘅狐狸精系咪吐一口污气？ 系要讲一讲点解而家系第二把交椅，唔系第三把咧？要解释。 因为呢个陈茂波咧自己唔敢出样，净系得画公仔。因为你见咧，佢而家画公仔咧，出睇个电视卡通咧，系嘛？冇咁黑人憎啊！即刻人哋见唔到个捻样啊嘛。 嗱，因为胡须憎嗰阵时出自己样嘅。 如果咧，坦白讲啊，如果当年梁振英啊呢啲咁嘅咩张志刚啊嗰啲唔得掂啊，识得用呢、這个搵啲漫画出嚟 Q 版出嚟咧，佢哋嘅嗰个民望冇咁低嘅，因为你见到你嘅真人咧，屌你老味，第一时间就讲四个字，冇第五个字讲啊， 即刻要问候佢妈咪嗰啲啊嘛， 系啦，全家问候晒嘅，系咪？咁但系见到个公仔咧，你一时间醒唔起乜水嚟噶嘛？你明唔明啊？佢直接讲佢系我系财政司司长，你一时间你谂唔起佢个样，因为咧系嘛，见啲公仔咁啊 Q 啲啊嘛，所以咧逢系嗰啲面目可憎嗰啲咁嘅卵样咧，其实就揾啲公仔嚟代替就好啦，因为你出样咧实俾人屌，系嘛？咁呢个叫做咧啊第二把交椅啊吓。郑若骅有啲人咧就话咧，佢同佢唔系属于林郑马房嘅，大家嘅解读系点睇咧？ 好似唔系好熟喎，同林郑又 我应该就唔系啦，吓佢本身就做好多公职啊，一路咁上嚟， 公职王啊嘛， 系啊，其实对呢个人咧，好多人都唔了解， 系 直到佢而家佢话做呢个职位嘅时候，先不停去抄嘅啫。其实好多人都唔熟悉佢，我相信林郑本身都唔熟悉佢， 系大家都姓郑，其实应该就系五百年前史一家，听佢讲说话咧，都系广东人嚟嘅两个，吓好大机会咧。 失散咗， 唔系，可能都有少少亲戚关系， 要睇翻个族谱先得，真系 系啦， 数上去。 郑月华，郑若骅系嘛？林郑月爱月娥，咪月华系嘛？咁啊， 真系唔知道啦。 咁啊，之前仲有个郑宇华咧，喂，其实佢同个样同郑宇华有少少似嘅，都系个颧骨好突嘅嘛，郑宇华。系嘛？大肥 咁啊！郑宇华靓啲， 咁啊林郑月娥 唔系 嘛？林郑月娥， 郑宇华靓啲， 哇！你咁 起码似唔似赵子玲啊？ 唔系啊！你记唔记得边个叫郑宇华先？ 知道啦！ 哇！郑宇华个样丑好多， 唔系啩？ 吓！哇！大肥你啲口味咁独特嘅，吓睇唔出吓？ 唔系，因为我成日觉得个呢个郑宇华个样咧，好似男人 咁。咪赵子玲咯？ 系啊，即系我觉得佢。成个男人样，同埋咧佢好露白，或者佢成个肚腩咧着住，喂大佬， 系啊，着住套 suit 都突咗出嚟噶嘛？ 系啊，你即系你好似好瀨肥啊，即系好似个人肥啊，特别瀨肥噶嘛？佢真系好瀨肥。 唔系啊，人肥咧，你做套衫大啲嘅，包住个肚腩啊嘛，应该。 屌 你， 佢都已经识着啦，佢唔系学阿林郑咁着旗袍啊。佢着旗袍就大件事啦， 旗袍佢只冇身， 唔系啊，冇嗰种身形旗袍啊嘛，系嘛？ 佢可以度身订做嘅，不过整咗出嚟之后会发生咩事咧？ 你讲得啱啦，你啲咁重要嘅场合，一世人真系得一次嘅啫，顶你个肺，你都戴腰封啊，睇落系咪苗条啲啊？都唔系。你真系零零四四，哇！真系好瀨肥，个肚腩突咗出嚟，即系好似 同埋着喺度 suit 咧，啲纽又都爆爆地嗰啲咁样咧。 系啊，系咯，即系你系一个高官，一个有学识有学养嘅人，所谓精英， 仲系大律师，资深大律师。 系啊，精英，精英之中嘅精英，喂大佬。即系我哋呢啲咁嘅地盘佬都唔会啦。 佢唔系，佢喺工程界喎，会唔会落得地盘多？ 佢唔系工程界嘅，佢老公工程界啲，佢唔系工程界。 之前系噶嘛，系嘛？ 喂，佢读过土木工程啫， 佢读土木工程咧，佢冇做工程师嘅，读完之后再读律师嘅。 我仲以为会落下地盘添， 唔会。 而家落地盘咧，好多读完大学嗰啲咧，入晒地盘做科文咧，个个着长靴啊迷你裙啊入去嘅。入到去再换衫嘅啫，即系你即系入得地盘少，我哋成日入地盘，而家基本上话事咧有六成都系女人嚟。 哦，系 读得书都好靓， 嗱，咁我哋讲翻呢个正题啦，我哋唔好岔到去地盘啦。咁啊，见到呢个叫做咧司长系嘛，郑司长吓，咁佢有好多人咧就会梗系会挑剔佢哋，即系间屋又僭建啦。咁但系咧，大家会唔会觉得快唔快啲啊？吓、啊？即系宣誓完第二日就出事啦，系嘛？第二日就俾人揭发佢诶屋企有僭建，咁呢啲系咪做定功夫咧？其实一定系做定噶啦。问题系边个喐佢？因为首先我头先问大家，喂佢算唔算系林郑马房人咧？大家都觉得应该唔系啦，系咪？即系从我哋嗰个观察啦，我哋冇收风噶吓，冇听到啊！我哋好似唔系大班，唔系李慧玲啊， 唔觉，因为咧之前传出嚟就唔佢阿林郑就唔系想揾 谭允之，好似 想揾谭允之做嘅，但系大陆咧 ban 咗。 谭允之就揀呢个出嚟， 唔系大陆 ban 咗，跟住又叫阿袁国强做住先，顶住先，顶埋嗰一地两检先。 系咁啊！阿姨讲起袁国强咧，当时其实有啲黄丝咧。嗱，我哋一路都强调咧，我哋系一个讲真话嘅一个节目，一个台。我哋嘅台个风格咧，就系、是、唔理你点样咧，最紧要大家求真先得，唔可以咧话你因为你嘅立场就话诶呢个叫做下台啦，呢个袁国强下台好嘢，抵死！有咩咁抵死啊？佢梗系发达啦，而家喂佢以前打一堂官司可能收零十鸡，而家出去打人收人一百万噶啦。系嘛？做完律政司司长出嚟，佢系自己唔捻捞嘅。 佢系想揾真银好耐噶啦， 佢系出嚟揾真 银嘅咋。 冇错啦，喂，唔系抵死啊！人哋而家甩烂啊， 系顶多几个月。 所以咧，喂，黄师咧唔可以话俾人知你哋咁捻蠢噶，啲人会睇你哋唔起噶，知唔知啊？ 因为根本咧呢样嘢就可能香港系比较少见啲嘅。你如果喺西方国家咧，好多就做完官之后，跟住先至走去做翻自己嗰行咧。系唔出奇， 升价 好多噶，系啊， 升价十倍咯， 系好多噶。 咁亦都有啲系做完投行入去做财长，跟住出翻嚟又翻。 而家 即系例如保尔森嗰啲吓，啲捻样吓，高盛做完入去做财长，跟住出翻嚟又发达啦，系嘛？升价十倍。 香港比较少呢种情况咯，所以见唔惯啫。大家记得袁国强，因为你记住一样嘢，佢系后生啊嘛，佢唔系好老嘅啫，五啊零嘅啫，佢仲有排玩噶。 所以佢都唔敢搞到自己个名太臭，其实即系喺佢嗰行嚟计， 咁佢唔会臭噶，始终呢啲嘢系政府交落嚟，同埋咧为阿爷交落嚟噶嘛。你而家喂，逢系牵涉到阿爷就唔会觉得臭噶啦，所有人都觉得好香。 屌，全部所有嘅中资机构揾你做呢个法律顾问，你都唔食几唔知几世啦。 系啊，真系唔使做噶啦， 做嚟做咩啫？ 喂，仲有啊，另外一个揾真银就叫做高永文。高永文，喂，呢啲揾大钱啊！呢啲系月球人嚟嘅，唔系呢啲星球人，唔系月球人啊！一星期揾一球噶啦，喂，喺个做个局长揾咗计税咁多，系嘛？ 睇下林振潮你就知啦， 咪系咯，上埋市啦，林振潮系嘛，发达啦。咁、所以咧， 最坎坷嘅咩何志平啊？ 冇错， 佢一加嗰个咩保证金加多十倍，佢话放出翻嚟我想 7800万啊嘛，加到 梗系啦，一出嚟跟住揾人怼冧冧咗佢，屌你谂咩？俾几百万怼冧咗佢，个7800万咪即系。冇嘢啊！屌你谂咩大佬，惊你又后面直接再大条数噶嘛？ 哦，系啊， 咁冇办法啦。咁你唉又要为国捐躯啦。咁而家咪俾机会你咯， 啊、捐躯啊嘛， 殉国系嘛？咁可唔可以冚国旗啊？要求 诶，党旗 可以咁可以咩？ 党旗啦，我估国旗就问啲 嗱，即系好简单啫嘛。俾7800万你出嚟，我俾2-3百万怼冧咗佢，跟住咪攞翻咯。应该攞得翻啦，系咪先？ 边个攞翻 先？佢 老婆啊，佢老婆啊，佢 系 出钱嘅人啊， 应该佢老婆啦， 系嘛？几好啊！ 又或者咁样，出边啲人咧就俾7800万咧，叫佢老婆去交赎金， 系啦。 咁之后咧就怼冧佢啲嘅啦。嗱，嗰份咧就你嘅。 系啊， 仲系安家费好，暗开费好咯。咁你啲生活噶，系嘛？ 系嘛？冇错啦， 阿乜太系嘛？吓，系咪？咁系寡母婆系嘛？你又冇仔冇儿冇女，系咪多个前旁身好咧？ 系啦， 咁啊 sell 下佢啊嘛，佢可能肯咁做咧。 翻台湾都好使噶啦， 咪系咯？哇，台湾咗成4-3亿台币啊，大佬！ 冇错， 哇，喺阳明山买座别墅，哇，一世都唔使做啦，系咪？ 即系你话而家放佢出嚟，即系唯一咁啊！唉，冇扯咁远啦，好郑若华讲埋先。 阿郑若华系啦，咁嗱，我头先咧就觉得咧，佢系咪属于林郑马房咧？我哋就咁睇唔系， 唔系。 但系佢亦都同民建联唔系好近，点解咧？因为咧呢个李慧琼出嚟讲咧，笑晒口，你睇佢反应咧，系佢幸灾乐祸嘅心态，李慧琼。呢个好明显就同民建联即系传统土共势力系冇乜两句嘅。唔系撕开土共嘅， 呢个突然间咧中央要嘅呢个人喺边度嚟咧，冇人知佢。点解会上呢个位呢，或者中央点会揀到佢呢，系冇人知。 有个讲法就话香港系想做仲裁中心，佢系呢份嘅。 系。咁但系问题你都要信得过先得嘅背景系咪。 喔咁佢都出名嘅，因为佢喺个业界度出名，同埋都系叫出名叫做保守。 啊、中共唔理你出唔出名，佢系觉得你政治上可靠。 佢都系出咗名保守㗎啦、哦、即系出咗名帮阿爺㗎啦，呢、這个都唔。因为之前都有传过 嘅。都系撑到中国。尽嘅， 咪都有传过，因为都有传过话揾咩边个做即系律政司嗰时咧，其中系传过佢嘅，都因为觉得佢系大陆信得过嘅。 哦，咁嗱，我首先再强调一个问题啦，今次咧搞佢嘅人系属于边一方面势力咧？系咪属于发展局嘅势力咧？ 肯定唔系， 唔系啊。僭建喎、 哦，似系喎， 掌握晒所有僭建 嘅、哦。发展局你知唔知系边个做紧局长啊？ 陈凡咯、啊，陈凡帮我整分噶嘛。 咪咯， 系啊，但系陈凡帮我整分啫。上面嗰个话要搞搞佢咧，啲资料。 陈凡上面好似得一件嘅啫。 咪林郑咯， 咪咯， 系咯、啊。我就讲林郑啦，系咪林郑搞搞佢咧？ 我唔敢讲，你嘅分析嚟嘅啫，我唔敢。 唔系啊，我都系分析嘅，大家攞出嚟讨论啫，算唔算会唔会林郑搞搞佢咧？因为林郑应该手上有一份各个名人主要嘅僭建，即系随时有痛脚喺手系嘛？讲真咧，僭建放屁咁细嘅事系咪啊？佢今次都好易解决噶，拆咗佢咯，系嘛？ 但会佢个感情生活系林郑始料不及咧，竟然嘣一声烧埋隔篱个单位个邻居。 唔系个问题就系佢一路都系话佢自己单身咁。 我知系，因为你一变咗烧埋个 先。佢冇报，佢自己报履历都净系报佢小姐。 系啊 ，Miss 系嘛？ 佢冇话到自己结过婚噶。 系咯。 跟住人问起先至话 梁爱诗证婚 位啊？ 唔系梁爱诗当时好似主婚咯。 梁爱诗喺度，咁啊陈凡做主婚人， 做主婚人啊。 咁啊唔知啦，不过咁样放得出嚟，因为咧学阿 Tony 讲得啱，僭建咧其实由唐英年开始咧，好多嘅人嗰阵时咪话，哎你哋自己报俾我啦，报俾我啦，吓你登记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 全个即使你冇登记，我都话啦，直升机上都飞过，乜嘢上边间屋就僭建都知道。 所以咧，嗰啲僭建系要间间整到一模一样嘅。等你望落嚟统一啊嘛！ 但系问题 望落去想帮你整咁样， 但系望落去统一都好啦。你真系唔好当嗰啲，因为佢日日都对住嗰啲，一眼望就知道咩僭建啦。即系嗰班人，而家爆出嚟，肯定系有条友系搞佢。 系啊，问题就系咪林郑月娥搞佢啫嘛？因为佢唔系林郑马房嘅人嚟噶嘛，系咪？ 又因为当年林郑就叫你啲人。其实最清楚就真系林郑， 系啊！ 当年林郑就叫你啲人全部登记， 系啦、啊。咁佢有晒所有， 有晒所有嘅资料， 冇错啦。所以咧， 我唔知林郎喺度而家啦。啊，讲翻佢哋即系登记结婚嗰阵时咧，就系阿梁爱诗做主持婚礼嘅， 系。 咁咧就女就呢个男方嘅证婚人咧系陈凡， 哦，即系陈凡，哦，发展局同埋呢个做工程界大佬，呢个勾结咗可能几十年， 所以根本就已经识咗好耐噶啦，可能系呢个就 呢、這个肯定啦，好似话啊未踢爆呢段呢几年，如果你有咩净系做呢、這個、 收40亿，净系政府工程做40亿， 冇错， 系嘛？ 啊，唔系点？ 所以先有7亿，所以先有7亿俾赡养费俾老婆咧，系嘛？ 因为陈凡原本系做。但陈凡做机电工程嘅，好似原本唔系做土木嘅。 咁佢机电工程都可以搵，都一样噶。佢副工程都要牵涉到机电工程噶，好多嘢。 系咪啊？何况你做机电工程啫，但系佢嗰间咁嘅顾问公司， 乜都做噶嘛， 乜都做噶嘛。 系咪咁佢 外判俾人啫，最多。 佢业务范畴可以好广泛噶嘛。 系 啦。咁我哋咧，其实想探讨下系边个搞佢咧，系咪？因为咧，你首先佢唔系属于民建联嗰一系嘅。啊、你见到嗰个瓊子嗰个轻佻嘅态度同埋幸灾乐祸嘅心态。咁再睇返、這個。 人于言表系咪 係真係人于真係人于言表好开心嘅屌抵你死啦。即係差唔多个样系咁样。咁跟住再睇返呢个叫做呢林郑都有帮佢解话嘅系咪即係当然唔可以做到咁肉酸啦。我 解唔解又唔得。 一定要解啦。但係我觉得呢单嘢呢会好快冇事嘅。喂你僭建咪搞返佢咯系咪有啲 你结婚啊私人事件。 我又唔使选举。 我唔使你俾票， 因为佢而家 上咗任啦嘛， 佢而家唔系太大难题嘅，尽快搞掂佢，我谂都冇乜大嘅嘢会做出嚟。 系啊，即系而家政府咧，老实讲啊，时间就系金钱，只要咧拖多两拖，啲人就淡忘啦嘛。 唔系，系啊，第二啲新闻走出嚟 嘅，跟住第二啲新闻咧，自然会有，因为佢哋同个传媒关系好嘛，系咪？所以咧，自然会有其他新闻出嚟，就盖过咗呢单嘢，系嘛？咁啊，讲翻你话僭建咧。其实发展商每一个卖 house 嘅发展商咧，都系令到买家有无限嘅幻想，可以边一忽僭建，佢系会教埋你边啲地方系方便僭建，边啲地方系有机会俾你僭建。 仲要僭建咗唔好俾人睇到。 系啦，最简单就系挖地道。 系，如果唔系啊，糖糖嗰度就唔会挖，佢话挖深咗少少，但系原来一挖深咗少少咧，就系成个健身室加埋呢个酒窖 900尺。 系咯， 900尺啫。 你而家你姓彭嗰啲祠堂附近嗰啲楼，都全部挖低两层啦。 系啊， 地底有两层啊。 我挖两层，哇！ 你见到姓彭祠堂，我唔好打我。我有啲老友嗰阵死咗，但系我人哋真系啲挖多两层啊，即系上高三层，跟住起多半层玻璃屋，下低再有两层。 系。 差唔多基本上都系咁噶啦。 哇！要车几多转泥走啊？咁样挖两层真系， 因为佢哋都唔使打桩噶嘛，佢起得矮唔使打桩啊。咁我本身有个盘头系砖起砖屋噶，啊，即系我个盘头话砖起砖，我成日车嘢噶。咁啊，真系知道，真系咁样挖。 系个个都系嘅，有边个唔挖啦？有边个唔偷啊？系嘛？逢系下行屋都挖噶啦，系嘛？上行屋咧都有得挖嘅，总之咧佢哋有得挖嘅地方尽挖噶啦，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呢啲好多时候啲人大惊小怪咧，同埋有个问题啊，啲人好似攞出嚟执住，诶、哎、又话诚信问题，所有买独立屋都会加条条款喺 RIDA 嗰度咧，就系、是、咧买方咧已经视察过该物业楼宇，该楼宇亦都咧满意而家嘅现状，我哋咧系以现状交易，咁咧即使里面咧有任何僭建或加建，咁咧但系你亦都买方亦都唔可以以依个理由作为踢契理由，即系咧买卖双方咧 都知道 识系咪有冇僭建都要写呢个条款落去。如果唔系卖方，我唔卖俾你，系嘛？咁如果你想买咧，你一定系接受呢个条款一定有噶，因为任何一个任何一间呢啲 house， 老实讲啊，系我够胆讲系100%嘅僭建嘅。 依家啲单位都会咁样做，好似因为咧话怕有啲人咧将佢改咗做 open kitchen 或者佢个企缸，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缸变咗企缸， 总之任何改动 系咯， 佢唔系僭建任何。改建或加建或任何嘅改动，佢一定写到好阔嘅。总之咧，任何嘢你都冇得踢契嘅吓。咁而家买亲呢啲嘢，全部都系咁写落去嘅。 好笑，有啲人执住呢一点咧，就话：，诶，咁佢真系一早知咯，一早知系僭建咯，咁样。 冇嘅，冇得呢啲冇得，其实冇得咩嘅。 系咯， 咁佢都系会知嘅，不过就。唔会注意呢啲嘢咯。讲真一句，呢个唔系佢选择呢间屋嘅最主要嘅条件啊。 系啊，唔系因为当时买翻嚟咧，僭就间间都僭啦，间间都僭建噶啦。问题就系你一定要呢个条款你先买到嘛。咁你睇唔睇过佢哋咁，你签落去啊嘛。所以咧，你话佢知唔知当时咧，知又点啫？系嘛？咁你要买就系咁噶，全香港都系咁啊。除非买新楼，新楼就冇僭建，但系新楼亦都预留啲位置俾你僭建，系嘛？咁所以咧，即系嗰个咧，其实你话诶、去唔去到呢个诚信问题咧，系一定有诚信问题噶啦，佢一定系知噶啦。问题你搞唔搞到佢咧？你搞唔到，好似骆应鉴今日出嚟讲啊，如果你事前咧知道咧，就应该辞职。我唔辞职啊，咁点咧？你嚟做啊？系嘛？ 因为唔同阿糖糖 你嚟做都唔机冇机会你做。 唔系，因为个问题系你唔同阿糖糖嗰个时间。 嗰时选啊嘛，嗰时啱啱好要选啊嘛，佢要话俾你听扮民主啊嘛，系咪先？咁而家呢个唔使 嘛， 而家佢做咗啦嘛， 签埋啦都已经 系嘛，而家佢做咗啦嘛，唔理咪得咯，喂冷处理得噶啦，过咗一排你又冇人理噶啦，你就选咗佢都冇用，你点咗佢啊？系啊，僭建啊，咁点啫？咁咪搞翻佢咯，系嘛？ 唔大都大咗肚咯，点咪生落？ 咁你想点啫？你而家想点啫？你咪想打情我啫，系嘛？咁你罗应鉴，你咪上中南海问下， 因为根本上咧做得呢啲位，亦都预咗俾你知。亦都一定預咗俾你知道佢未結婚，咪結咗婚，根本上已經搲爛曬塊面，你哋都傻啦！ 系嘛，根本上都唔怕俾你知。 系啊， 唔系佢感情私生活，其实我觉得同佢呢个职位有咩关系咧？其实冇。 其实佢冇乜感情私生活，因为咧佢已经澄清咗，嗰个众新闻已经帮佢澄清咗，佢唔系嗰只狐狸精。咁佢咧系后期即系同佢可能因为真爱而结合， 系啦，系嘛？何况咧唔好话私生活同你冇关系啦，何况连性生活都冇。关系系先两个，七十五岁点样同五十九岁嗰个咧，系咪先？连性生活都冇关系。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咁武断嘅。呢个世界好多嘢都可以发生嘅。 佢就谂住通道门，可能就系通往我哋嘅性生活嘅门咧。 哦，咁如果系嘅就住埋一间屋啦。 唔系啊，佢哋咧应该一定冇噶啦，即系咧可能方便，哎，我煲咗汤啊，或者咧工人煲咗汤，咁你过嚟饮啦，或者我拎啲餸过嚟俾你食啦，诸如此类，系咁嘅啫，系嘛？咁佢呢度私隐噶嘛，去到咁嘅年纪，一个五啊九，一个七啊七，系咪都私隐？ 其实根本上咧，可能两个咧，即系咁大年纪都习惯咗，即系。你知大家 系一个人， 即系大家嗰个性格，我同你结婚都啦，我同你好好多啦。就大家都需要一个好大嘅， 有啲年纪大嗰啲，即系有钱佬咧，佢哋两公婆都分开房瞓噶， 系因为私生活啊，系啊，我知道私生活啊， 系啊， 即系个人，大家我咁大年纪，我有我嘅脾气，我有我嘅习惯。你有你嘅习惯，大家真系唔想。 有啲人临瞓前唔刷牙，啊仆街你又唔刷牙嘅咁样，我关你鸠事而家。 郑师长要练铁线拳噶 嘛？好惊，好惊下噶嘛？七十几岁，大家你拳风扫到都唔掂喎。 啊，咁啊，你咪要学弹腿咯，系嘛？系嘛？学七咩十 二？ 唔系十二路弹腿啊！咁样咯，系嘛？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唔系，即系坊间咧，将好多嘢咧就夸大咗，同埋咧喺一啲即系点讲啊？佢啲方向咧，你讲大咗咧，其实大家会笑你无知咯。尤其是你买卖合约，你未买个楼，咪唔知道人哋系点样买卖法咯，系嘛？即系你唉，咪诚信问题啊！全香港都系咁噶。呢个系一个惯例嚟噶，因为你哋从来未买过楼嘛，你只系识得落个 search， 但系你哋未买过楼嘛，你哋唔知道嗰个原来系，当你试下做一万份 search， 我话俾你知，如果买后市一万份 search， 一万份都系咁写，唔会有冇嘅，如果唔会写呢段嘢落去，一定俾人屌噶，屌到扑街吓。 都话唔单止 house 啦，即系 apartment 都会咁写。 系咯 ，apartment 都会咁写啦。喺买任何物业都有机会改建噶嘛，系咪啊？除咗发展商系啦，你如果去发展商嗰啲就冇咁写嘅。 所以咧，呢个郑若骅咧，基本上咧有晒当高官嘅条件。 哦，系有僭建， 啊僭建， 系有隐瞒婚姻， 系啦，完全一样， 系有冇性生活， 系啦。 其实而家啲官咧冇性生活，佢哋就可能会落嚟啲做嘢。 系啊，你睇林郑就知啦。 林郑， 个老公长喺边度？ 系啊， 去北京。 系咯， 吓，即系你睇下呢个六八九都系噶，对住只龙虾点有性生活啦？系咪先？ 系，我都觉得佢冇性生活。 系啊，所以话冇办法噶，有阵时都。 唔系龙虾就而家始终年纪大咗，咁如果后生啲， 停咗经都冇办法噶啦。 后生啲可能。可能 OK 啲嘅，系咪？ 即系呢个有啲保留啦。 我要揾翻啲旧相先知道，啊嘛，不过似乜太好难讲。李伟雄后生都唔好都喺边啦。 即系所以梁振英算好叻噶啦，生咗三个出嚟。 我个后生可能未似阿灿嘅，或者佢阿灿嘅影迷咧吓都可能系噶嘛。哇，食咁多个冇包， 我中人 有。又嗰阵时因为佢影迷咧，哎呀，几难得娶个老婆同佢一样样啊。 系。咁啊，求人得人啦吓，有少求人得人啦，系咁啊，使唔使顺带拉下少少讲啲楼嘅嘢啊吓？ 讲埋啦，仲有几分钟， 仲有几分钟讲少少楼嘅嘢咧。咁啊，啱啱今日呢个叫做咩啊？好似话有个新盘啊，190尺实用，卖咗600万。 哇！咩区啊？ 唔记得边度啦。 之前北角我见到都好似好劲嘅啦，已经去到 北角个海船卖咗62000尺啦。已经是60000，上次58000，今次是62000。咁个楼系咪即系无止境咁升咧？即系照计就唔会无止境，但系呢个世界咧，就因为有一个无限嘅金钱咧。 唔系啊，陈茂波今日都出嚟讲噶，佢咪话咯，而家已经破咗97嘅高位，吓咁咧就开始有风险。 97嘅高位啊， 破咗好耐啦， 2005年已经破咗啦。唔系你睇地区啦，有啲地区未破嘅。 个咩？咁咧，深井个咩？浪翠园。 浪翠园 系 啦， 嗰、那个真系 破咗啦，嗰、那个都破埋啦。而家全部破晒啦，系咪？因为97高位咧，你要睇时段噶嘛，有啲地方咧97唔系好贵嘅啫嘛。 咁佢又 升咗上嚟咯。 佢又话哎呀，供应问题各样嘢都讲嚟讲啲废话，系咪？我哋咧留意到咧，而家二手市场咧就外债点样点样，今日出嚟讲好多。 喂，二手市场外债，因为你 不稳嘅啊嘛。 屌你老尾，人哋明明咧，明明都可以买到楼，你又将个首期嘅成数降高，咪提高，令到人哋上唔到车，系嘛？跟住咧就要罚人哋，咪冇二手楼放盘咯。喂，你又要罚人哋，人哋咪唔放盘咯。仲有，我买翻又要罚。喂，出入都要罚啦！你而家 所以咪破晒纪录咯，所以咪人哋预计有1500亿嘅盈余。 系啊，吓、啊，因为多利润啊嘛，打好多利润啊嘛，净、 啊、收利润费，系够啦， 系咯、 啊，哦、啊，首次又收， 咁啊，讲喂，讲起咧，咁啲人屌呢个叫胡苏曾啦，话佢年年估错啦，喂，换咗陈茂波一捻样估错嘅啫， 仲嚟捻冇， 佢年初估百几亿咁嘅盈利盈余吓，而家今年只有佢十倍啦。 吓、啊，真系 点解错得咁紧要咧？系嘛， 佢废咯，预期咁啦，系嘛？ 从来财政司都系咁做嘅，曾荫权年代都系咁噶。 由呢个英国佬年代都系咁嘅， 系 呢、這个由呢个夏鼎基以嚟，我记忆都系咁样样，由夏鼎基去到彭丽智都系咁噶，去到麦、嗯、去到呢、這个。 马富善啱 麦高乐， 麦高乐 都系咁噶。 佢咪等呢个市民心理上会觉得好啲哦， 赚多咗。 但系最卵仆街，今日讲嗰句说话真系最卵仆街。陈茂波就话：应使则使因，应悭则悭。你1500亿，上年1000亿，加埋2500亿，仲有乜嘢要悭啊？ 喂，悭佢屋企装修唔悭，喂 悭医疗咯，系咪？到我哋有网友。摆一张嗰啲要等到2019年啊，2018年嗰啲专科嗰啲排队系嘛，咪悭呢啲咯。喂，你啲穷閪，你哋穷唔关我事噶嘛，唔系我令到你咁穷啊嘛。 不过我不 喂，你青光啊，白内障关鸠事咩？唔系我督盲你噶嘛。 我唔系咁睇， 系嘛？ 我啱啱睇到单新闻仲夸张啊，就话有个人咧临终之前咧，佢嗰个病床原来安排咗喺医院嘅杂物房里面。 哦。 真系几悲天悯人， 冇办法啦。 睇下咩年代咧，譬如好似而家预留咗嘅医院用地，因为梁振英全部都否决晒噶啦，我哋起楼。但系而家林郑可能呢几年会全部 做翻啲好事啦， 因为一都系咁 坏事啦。 我自己做节目有讲过嘅，其实而家香港就系要新加坡化，政治压迫到你好紧，但其他啲嘢全部让出嚟，因为太有钱。 但房屋方面，我谂佢应该学唔到新加坡。 其实香港真系大把土地嘅，问题你识唔识善用？ 唔系房屋，佢唔会学新加坡，因为佢仲要益翻 发展商， 系啊，益某啲人， 益某啲人。但系我都觉得系会大量释放土地嘅，已经放风搞呢个高尔粉岭高尔夫球场。你立郑文雅英今日出嚟讲，寻日出嚟讲， 郑文雅 系啊，又系佢话咧，我哋打高尔夫 球明星啊， 系啊，唔系曾经系明星啦吓。佢话打高尔夫球咧，话嘅发展咧就唔关多一个或者少一个高尔夫球场事。四周围其实林郑好叻噶，佢就等于以前嘅大嘅英国佬嘅统治，做任何嘢先放风先，不停喺度吹到咁上下咧，等你人有晒收入，跟住佢就出嚟宣布。 英国佬嗰阵时都系咁样做噶， 系啊，而家佢根本上就做翻嗰套，所以咧香港咧未来嗰几年咧民主系冇得搞。因为佢识玩到你顶唔顺。 因为佢好叻噶嘛，所有嗰啲政策佢系熟晒，政府运作佢全部识晒。 系啊，好似嚟请愿咁，你咪跪到咯，我接顺，跟住我顺应你要求。 系啊， 搞医疗制度各捻样嘢，抌钱啫嘛，钱可以解决嘅嘢，即系唔系问题啦。 系， 因为佢真 系 有钱，你会见到佢样样都好啊。佢从来冇话呀，我哋唔够钱啊，乜乜好难做冇嘅。你俾我，哎呀，我哋会考虑呢个问题。佢每一个好软性去，跟住咧就制造咗一个舆论，跟住佢就放俾你。呢、這个人好似好听民意咁，但系啲民意系佢自己制造出嚟嘅。 又或者佢预期之内嘅嘢啦。 系啊， 咁啊，喂，呢次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倾过。 好。